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 以129首流行歌曲竞逐十大中文金曲奖， 近80个音乐单位问鼎十大中文金曲男女歌手以及乐队组合奖。 1月16日晚上8点 多媒体特别节目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流动程式 iThkmy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洁超新星。 今集的超新星是张二豪。 想多謝咁就係、是、租咗啦、租咗就計劃入邊嘅社工，好多嘢都可以同佢哋講翻，而佢又可以俾到好多意見我。 記得留意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時刻節目時段內播出嘅另一種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視像版本，亦會喺同日上載至香港電台第二台 YouTube 頻道。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週推介。 嚟自本地嘅一位音乐人啊，佢嘅名叫做 Jaben Law 啊，原来佢系深受咧呢一个 Bob Dylan 嘅音乐风格影响啊，所以玩嘅音乐都系比较民谣曲风多一啲啊。作品可以话是承载住现代城市的荒凉和压抑。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留意这位本地的名字 Jaben Law 有这首新歌 Hey Do You。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嚟到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有波胜有严琼啊！大家好， 系大家可以继续去我哋嘅社交媒体嗰度咧，咁就即系 follow 我哋啦，睇我哋一啲最新嘅资讯啦，有我哋拍嘅片啊等等咁样啦。 系啊，再一次预告啦，过一千五百人咧，我哋就会放咧十几年之前啊波胜参加港台面试嘅嗰条片出嚟啊！ 我差啲唔记得咗有呢个咁嘅承诺啊！ 非常之有机嘅有机波胜啊，佢喺入边有扮女人啦，扮钟景辉先生啦。扮巴士、扮地铁、扮，总之扮咗好多匪夷所思嘅嘢啦。佢匪夷所思嘅指数非常之高嘅。如果大家想睇下呢个有机波性嘅话咧，就记得快啲去 follow 骚动音乐嘅 Instagram 啦。 我係到而家都唔敢睇翻嘅，而家仲差99个人。 好啦，講到 Instagram 咧。我又有啲不忿嘅嘢想讲啦。 哦，系咩？ 咁咧，话说咧，我寻日就唔系话我带我只猫去绝育嘅。 哦，系啊。 系咁，其实同一时间佢要剪尾嘅，因为佢个尾生得唔好，咁会剪埋尾啦。咁我就将佢做完手术嘅一张都几凄凉嘅相摆咗去我嘅 Instagram 啦，咁我 IG Story 嗰度啦。我得到前所未有咁多嘅慰问啊！ 系 系啊，即系包括我自己有阵时咧，会喺个 Instagram 咪呻下啊，唔开心啊，唔舒服啊，唔想翻工啊，好厌世一啲负面情绪。 冇人理你？ 冇噶，系但系一张嗰张相一出啊，即系包括有一啲十世唔同我倾偈嘅歌手朋友都突然之间嚟关心嚟慰问，哎呀冇事啊嘛，佢好可怜哦，咁佢咪好冻咯？你有冇俾凉佢啊？有冇俾水佢饮啊？佢有冇唔开心？会唔会抑郁噶？ 你话我抑郁嚟噶？ 我一路喺度复啲回复嘅时候，我一路心入边都有好重好重嘅妒忌， 系 好葡萄嘅心态。我喺度谂紧，哎呀，早知道我又去剪下条尾啦，好似我冇一条。 你唯一可以做到得到大家关注就系你都真系去绝育啊！ 系咯，我真系去绝，大家就会话咁豁得出去啊！好嘢。 昨日黄妍小姐听咗你讲绝育，佢笑到癫咗，都亲自嚟慰问你啦。 系啊，好担心，我做咩唔谂开啊？ 你唯一咁样先应该可以超越到你只猫啦，咁啊！ 但系即系我终于明白嗰首歌点解咁唱啦，即系做只猫做只狗啊，都唔好做正常人。 系啊， 冇人亲近我，冇人关心我。 唯有大家喺社交媒体度多啲关心阿琼咧，佢好想得到大家嘅关注啊，咁样 都唔使咁系。 我今日咧想 share 一个故事，好有趣嘅，我觉得，因为咁诶，话说即系我婆婆前排走咗，咁因为佢住间屋咧，迟啲就要收翻，咁所以开始要上去执拾下，即系一间屋里边嘅一啲旧物啦。咁早几日我就同我妈咪上咗去即系旧嘅公屋村，咁啊彩虹村嚟嘅，咁上到去佢就。开始，因为嗰间屋其实我妈几岁喺度住，即系讲紧都50几60年啦。咁里边嗰啲嘢其实都，佢话有啲嘢嘅年纪系大过我妈咪啊。即系其实嗰度，即系睇下大家点样定义古董嘅年份啦。有啲人话上百年先叫啦，咁但系都 kind of 挨近叫一啲古董嘅嘢嚟噶啦。 可能跟住你婆婆好耐嘅一啲嘢啦。 系啦，咁跟住一路即系一路收即系执拾嘅时候，跟妈咪入咗厨房，咁佢就讲：哇，其实咧呢度嗰啲嘢真系好劲嘅，即系譬如有啲生铁镬啦，即系生铁镬同而家嗰啲唔同，即系佢真系成嚿铁咁样去整，嗰种保养唔同，但系煮起出嚟咧镬气好正嘅。咁因为我公公以前系做厨嘅，咁所以咧佢收藏咗好多一啲以前佢工作嘅酒楼，即结业嘅时候佢就拎咗一啲翻嚟，例如有一个蒸炉咧，两层银色嗰啲，真系以前你旧嘅茶楼，你去蒸嗰啲，我唔知啊， 点 心嘅时候会打开，咁就摆咗喺度，咁就见到哇，有一啲你平时真系唔会喺屋企见到嘅嘢，就话公公嗰时拎咗翻嚟啦，另外有一张。原来我而家先知道就系食咗喺上面食咗好多年饭嘅一张饭台，一张整齐四方形嘅木台，冇用任何一粒钉嘅，全部都系榫上去嘅。 哇！ 咁然后嗰张台劲系劲在，佢其实同时系都系一张麻雀台嚟嘅，佢两用噶。你幻想你正常平时麻雀台嚟嘅都系对接啊，成嗰啲咁，佢一张成嚿都系木嚟嘅，每一粒钉嘅一张台，咁啊四边有柜桶就俾你摆筹码啦，然后佢个顶嗰度其实凹落去就真系可以你打麻雀噶啦，上面铺一块好似铁板咁样嘅嘢咧，就可以攞嚟食饭噶啦，咁就话系当年喺一啲旧式嘅酒楼嗰度，即系执粒唔要就拎咗翻嚟屋企咁，咁我喺嗰张台食咗好多年噶啦。我都唔知道呢个古仔嘅， 但系即系最近先睇到佢嘅庐山真面目啦。 系，我都知道呢个好有历史咁，但系你细个会觉得系一样旧嘅嘢咯，就完咗啦咁样。 就觉得几时换新嘢啊，妈咪咁。 亦唔会突然之间问阿妈呢张台点样嚟嘅。 系， 去到呢刻佢讲俾我听，而家大个咗懂，即系叫懂性一啲，就知道我原来呢张嘢佢犀利在就系呢一啲啦咁。然后真系我就踎低喺度望，系成张台一粒钉都冇，真系笋。 全部靠笋口位。 系啦，笋口位啦咁样。咁啊，跟住佢就分享咗好多古。咁其中有一样咧，就系佢讲紧以前咧，佢屋企咧都有养小动物嘅喺度，因为个骑楼。咁我当年咧就会养鸡嘅喺度。咁我养鸡系伙食嘅，定系真系宠物嚟噶？咁啊， 定系闹钟啊？ 定系攞嚟做咩咧？咁样佢就话养完之后去到真系大时大节，例如农历新年嗰啲咧，就先至会可能劏嚟食嘅咁。 哦， 但佢话有一件有趣嘅事就系试过有一次咁养咗多过一只两三只，又有一日发现咧。屋企唔见咗只鸡，喺个骑楼嗰度嘅鸡唔见咗， 去咗边咧？咁佢哋喺间屋度揾啦，咁但系只鸡咁大，你匿得去边咧？系咪？ 同埋会咯咯叫噶嘛？ 系啦，咁然后后屘佢喺边度揾得到咧？ 系 佢哋喺个骑楼嗰度望出窗，见到只鸡喺对面个消防局嘅天台嗰度。 啊！ 嗰度隔咗一条农场道。 啊！ 即系只鸡喺佢哋个窗口嗰度飞咗个对面啊！ 鸡识飞嘅咩？ 冇错啦，原来鸡啊喺以前啦、啊。真系有机会系识得飞噶，所以我妈讲完呢个故仔俾我听嘅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喺节目度讲，同埋播呢一只歌，同埋我觉得呢个故仔要话俾 ROOT 所有成员听。当年我妈嘅童年真系出现过一个 识飞嘅鸡啊 嘅一个故仔。 飞走的鸡很想识飞，飞走的鸡不会放弃。飞走的鸡都想识飞，飞走的鸡想过放弃。鸡但是就是飞不起，非洲鸡想起当初飞得起，今天只懂生蛋吸氧气。非洲一分钟可比香港一分钟更美，非洲的风怎可比，这里有太多废气。非洲鸡飞得起，来一飞飞到尾。非洲鸡飞得起，非洲鸡好似你。 有啲听众话咧，今日听得太明显啦，但系我必须要讲呢、這个故事真系非讲不妥，千真万确。如果我妈咧系识得打电话上嚟有谁冠名咧，佢根本应该系冠名赞助呢个故事，听埋呢首《飞走的六十秒》嘅。 我要事先声明啊，我真系唔知噶，佢都系头先咧先穿嗰条桥俾我听噶，佢之前唔肯同我讲。 系我同阿琼哥，我谂咗个题目啦，你准备啲乜嘢？我呢个啱啱我先至喺节目度 Q， 我想要你第一个反应。 有听众咧就 po 咗条片咧上苏到音乐嘅 Facebook， 佢话咧有条片即系话俾我哋听，有啲地方啲鸡系真系识飞噶。 系啊，所以大家如果听咗就记得，未听嘅话可以听翻寻日 ROT 嘅访问阿水光，佢做呢只歌嘅时候，其实佢 research 咗一啲只鸡嘅生态、biology 嘅嘢啦。咁佢 可能非洲嗰啲唔识啦，可能香港嗰啲识啦， 系 即系又唔知可能唔知道台湾 唔知啦，但系呢一个故事印证咗佢嘅 research 嘅内容。 系啊，即系香 香港嗰啲可能真係食肥， 有啲真係會噶 求生嘅本能嘅真係。所以我哋今日咧可能就講啲嘢，父母細個嘅時候有啲嘅好匪夷所思嘅故事啦。 係啊， 咁呢個時候又係咧，如果你都有一啲呢啲故事咧，想冠名贊助俾我哋，唔好諗啦，Facebook 或者 IG inbox 騷動音樂啦，我哋一齊嚟分享一啲父母細個嘅時候你聽落都覺得好匪夷所思嘅故事啦。 如果你係喺街市工作嘅哥哥姐姐， 係啊， 你真係可以要答到我哋，其實你認識嘅雞都係識飛嘅話，我唔介意你照踢翻飛走啲六十秒，但我又好想知道， 係啦，係咪有冇賣雞嘅一啲嘅叔伯親戚可以話俾我哋聽咧？親朋戚到底雞係咪真係識肥？呢、這個真係 唔同年代嘅嗰啲會唔會有唔同？ 係啦，係咪以前嗰啲識啲，而家越嚟越唔識咧？咁樣係啦。你講完雞就到我講阿爸啦。 好啦，阿爸係點樣？ 我想我阿爸咧係。哎呀救命，佢真係太多成长路上有啲匪夷所思嘅故事啦、 嗯。 以至于呢我觉得我又即係太似佢老人家啦咁样。咁呢我今日想讲嘅嗰个呢都同屋企唔见咗一啲嘢有关。但係我觉得其实呢个故事呢即係睇得出我阿爸有情有义呢一面。好似我啦係咪唔係我好似佢啦係咪 似你。 咁话说呢我唔知道即係以前我阿爸呢喺大陆乡下的地方长大即係十零岁嗰陣时候。咁呢件事影響到咩呢就係、是、我屋企依家呢都係唔養得狗嘅。即係我屋企有養貓啦，我阿爸嗰邊有養貓，我呢邊有都有養貓，但我屋企都係唔養得狗嘅。咁點解呢就係嗰陣時話說十零歲嘅時候佢喺大陸嗰啲鄉下地方長大呢其實陪佢玩嘅就係得狗囉。 哦、 即係咁同埋啲阿爸媽都唔理佢㗎嘛佢係拉仔嚟嘅通山走嘅。咁啲阿哥哥姐姐可能幫手屋企做嘢咁樣咁佢就陪啲狗即狗就陪佢通山走嗰啲玩啊咁樣。咁佢直情话呢只狗系即系有时夜妈妈喺山上边搵唔到路翻屋企呢只狗系搵到路翻屋企嘅。所以有阵时即系佢都话其实只狗可能对佢嚟讲系有救命之恩咁样同佢玩到但系非常之亲密嘅伙伴啦咁样。咁话说一年呢佢哋就搬屋由一个村搬去另一个村咁样。咁呢其实佢就好驚佢已经好驚点解呢因为佢话呢佢知道即係以前係依家我唔知啦以前啲大陆啲乡下地方啲人呢係即係捉到狗就食㗎啦。 喔、 哦。所以佢已经好醒目地呢喺隻狗嘅嗰条颈入面呢挂咗啲嘢就寫住佢个姓啊寫住个盐字啊咁样。 係。 就仲因为呢件事俾我阿爺打。因为闹边个喺街度咁样。 话边个系狗啊咁样。 咁但佢都好坚持一定要寫个盐字等大家知道啊佢系有屋企啊你唔好食咗佢啊咁样。因为嗰啲狗真系都系周围走㗎咁样。咁话说呢有一日呢就仲系搬緊好粒粒乱嘅时候呢佢就發現佢揾咗隻狗好耐都揾唔到，即係因為啲狗好自由嘅時候咧，你唔見一排你唔會揾噶嘛。但係你突然間發現好似半日都冇聽過佢叫咯， 好似唔見咗啲嘢喎屋企。 係啦，就開始揾啦咁樣，直到佢揾到佢夜晚，佢聞到好香好香嘅狗肉煲嘅味道。 哦， 我阿爸嗰時真係崩潰，循即係追住嗰隻味去啦咁樣。跟住咧就真係去到一個人嗰個屋企，嗰個人咧。仲好好心 问你阿爸要唔要食啲咁样， 系 哇！ 跟住咧，我阿爸嗰时，因为我阿爸同两个姑姐同佢一齐去嘅，咁我两个姑姐就话：，死啦死啦，唔知道我阿爸会做啲咩事出嚟。咁我阿爸嗰时咧，我姑姐之后形容俾我听，系好似灵魂出窍咁样，佢话咩嚟噶呢一兜？咁然之后，狗肉啊，头先捉咗只啊，咁样。跟住然之后，对方仲要评价呢只狗嘅味道喺我阿爸面前，就诶、哎，其实。唔好食㗎咁样哎唔好食呢啲嘢以后咁样。跟住佢见到我阿爸成个隻灵魂出窍呆滞到一个即係嗰种其实已经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諗过行尸走肉系咩样呢佢话我阿爸嗰时就系咁样。之后佢就见到我阿爸转身跑返屋企。跟住我两个姑姐就跟住追住佢跑返屋企啦。然之后就发生咗好匪夷所思嘅一幕。都唔系匪夷所思系即係我阿爸可能好性情中人嗰一幕啦。就佢揸住屋企把菜刀就要吹，因为真系好嬲， 就冲咗个家人， 系要斩过个家人。嗱，呢个系一个唔啱嘅行为嚟，但系佢嗰时真系好嬲， 好 耐历 史之前噶啦吓，大家唔好咁惊慌。 系啦，即系我阿爸今年都六廿几啦，嗰时讲佢都系十零岁咁样，五廿几年前。咁然之后咧，即系全家一齐拦住佢，即系我两个姑姐就啊唔好去啊，唔好去啊啲咩、跟住之后我仲有大伯啦，仲有啲叔仔啊，冇叔仔，我阿爸拉仔嘅，有啲大伯啦，有我嫲嫲啦，我阿爷，即系总之佢我阿姑姐形容就系全家一齐拦住佢，但系我阿爸就好冲动，一路我要斩死佢喺度叫啦咁样，跟住一路叫咧喺度喊， 感情太深厚啦， 系即系冇朋友一齐同你玩到大，同埋就咁样死咗啦咁样。跟住然之后咧，发生最匪夷所思系咩？系即系慌乱之中，好混乱嘅情况底下，咁佢喺度啊手舞足蹈，唔系叫手舞足蹈，乱咁挥舞把菜刀啦，斩伤咗我阿爷。呢件事嘅落幕，即系呢件事结束嘅原因就系因为斩伤咗我阿爷，我阿爷喺度大叫，哎呀好痛啊！跟住就见到啲血叭叭声咁流出嚟，之后我阿婆，即系我阿婆就，唔系我唔关我事啊！ 你系边个？虽然我知呢件事笑系唔应该，但系个画面太过 太鬼。但系我姑姐同我讲嘅时候，都系笑到抽筋咁样噶，因为佢话：哎呀，你真系要心力其境啊！但系你真系睇唔到啊，好混乱。佢话呢啲台台凳凳俾我爸撞到冧晒啦，咁样之后大家一齐拦住佢，喺个混乱之中就听到我阿爷大叫：啊，哎、我流血啦！咁样之后就所有人就突然之间咧企翻直，我阿爸都企翻直，唔关我事噶。 对唔住，对唔住阿爸咁啊！嗱，大家虽然感觉好奇怪，有冇从中啊勾起一啲你同你宠物之间嘅往事咧？同我哋 share 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全部是本地个案，当中11宗源头不明，31宗同其他个案有关，另外有20几宗初步阳性个案。31宗同其他个案有关的个案中，2宗同中九龙干线工程有关，相关群组增至20人确诊。蓝田隧道工程多4宗，港九小轮多1宗个案。另外，天马苑骏威阁有2个单位共4人确诊，当局将会向大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新田地街唐楼有20几人需要接受强制检疫。东区医院一名81岁新型肺炎确诊病人离世，疫情至今本港累计161人死亡。东区医院说，这名有长期病患的81岁男病人因为咳嗽到私家医生求诊之后确诊，上个月6号入住隔离病房，情况持续恶化，今日上午离世。前年九月，九龙湾淘大商场非法集结案，四名被告早前承认非法集结同伤人等共5项的控罪，在区域法院分别判监19至20个月。法官连锦雄判刑的时候说，示威者为抽出非我族类作出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现场大部分人冷眼旁观，拍照留念，令人吃惊。对于要求法庭内如果有人戴印有英文字母的黄色口罩需要更换，连锦雄解释法庭不适宜成为表达政见之地。他又说，法庭并非就口罩的款式和颜色或者对任何诉求作价值判断，即使是黄色甚至是任何颜色的口罩亦都一视同仁。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的一项专利曝光，有关系统被指可以用于识别行人影像中是不是有人拥有维吾尔族血统。专利文件由美国的研究公司发现，华为是在2018年7月申请这项专利，提到使用深度学习人工智能技术识别街上被拍摄人士的特征，可能分辨到一个人是汉族抑或是维吾尔族。华为曾经说，所有的技术都不会设定于识别种族，但据报正是计划更改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寻求许可，删除专利文件中对维吾尔人的描述。华为说，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反对使用技术进行种族歧视，强调确定一个人的种族从来都不是研发项目的一部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的气温显著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但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再度转冷，下星期中后期有雨。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冲个凉可以用水咧洗走啲唔好嘅嘢啦。听过有叶巧林嘅浸浴，其实冲凉除咗可以冲得轰烈，好似头先嗰种之外，都可以冲得舒服啲嘅。当导演问郑融生活当中最 relax 系边个 moment 咧，佢就答咗系冲凉，就成为咗呢一首歌嘅 MV concept 啦。郑融嘅多喝水。 狂流吧，汗和泪纯属水分。你是人，所以需要澎湃爱恨，淋漓尽致，却未够感动人。抽干身心，始终输给某君，昂然地。成熟承受不幸，以便能将错的爱研制养分，如能做多吻别你的敌人，干一杯水补充些新血才热吻，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泪汗颜才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全如中应该多喝水，还未结局原地康复，谁话幸福那一天会不去，是死鱼，爱共受，不去解决，还会作孽，为时未晚，愿独每天清洁，饮多杯水，冲开心底那蝴蝶结。 都期待咗佢嘅新作好耐噶啦，延续十三楼的大笨象嘅创作团队，填词嘅有黄伟文，作曲嘅有 DJ 嘅 Harvey， 郑融新歌多喝水，填词嘅同样都系黄伟文，作曲仍然都系有 DJ 嘅 Harvey， 嚟到呢一首作品产生嘅化学作用又系点样样嘅咧？ 手边竟已没储蓄吧，勒停吧，仙境可以细致烟霞，我又怕下次换了练好路边不再有花，省了它，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见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来，这你再忍一下，怎会毫无多 一定有伴侣与东京，明年即使有热血，错应错说又如何约定，曾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撞见， 自己都有份参与作曲嘅，又用咗野派台作品《东京人寿》。 今日呢一个乐坛新人啊，整个劲啲嘅俾佢，曾比特义工啊！ 好师好师，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我哋成日咧都话自己摧毁乐坛啊，我哋而家一嚟就俾一个新人感受呢一个威力啊！ 我哋好惊即系吓亲佢，唔知乐坛到底有啲乜嘢人喺度。欢迎咗今年嘅乐坛新人先啦，第一位，我算系第一位今年同我哋见面嘅乐坛嘅新人啦。 系， 欢迎曾比特 Mike，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曾比特 Mike， 我系今年2021年 Universal Music 新出道嘅新人，希望大家会支持我首歌啦。我不如， 我想话诶，唔使惊噶，个乐坛好和谐噶，唔系好多好似我哋呢啲咁奇怪嘅人咁样。简单介绍下呢一句先啦， 系 曾比特异功能啊， 系啊，顾名思义啊， 系啊， 就系啊。特异功能啊， 係啦。同埋咧，唔單止嗰句嘢嘅，我哋都有準備實物嘅，咁俾你可以掛喺屋企咧，鼓勵自己，激勵自己。今年新人嘅時候咧，好受特異功能咁突飛猛進啊！係 啊， 係啊，係真係有禮物㗎。所以咧，都頭先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覺得好奇怪，點解第一次見面叫你講自己有咩特異功能咧？就係咁解啦。係。所以我都忍唔住問一下，唔係你有冇曾經覺得自己有啲咩特異功能咁樣㗎？ 特異功能呢，我覺得自己有嘅， 係 有嘅。我覺得呢，我第一個特異功能呢，就係我可以令到人哋唔去望我個樣，但係 focus 喺我個頭度，係啦。因為第一呢個頭係都幾特別啦，都冇咩人整呢個頭啦。同埋呢，我自己都好鍾意呢個頭，其實 可唔可以摸下？ 可以呀，可以呀。 好得意呀呢個感覺。 騷擾歌手，我 依家啲如果女歌手唔夠膽，男歌手好啲。 同埋咧，呢個頭我，同埋我自己，因為我喺造星呢度出嚟，咁其實我都喺造星嘅時候都被冠以被標籤一個叫做唔靚仔嘅標籤。咁其實都好嘅，有呢個頭就遮掩咗我呢一個嘅缺點啦。咁就令到大家會 focus 喺我個造型啦，我頭上邊啦，同埋喺我啲歌上邊啦。 咁呢一個嘅造型係即係呢一個嘅爆炸頭啦，即係咪造星嗰陣時去到尾段已經開始慢慢即係冇而家咁大嘅範圍已經開始有啦，我記得。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呢個頭出現都係一個意外嚟嘅。 係因為電啊嘛， 好廢啊！我哋真係係咪有一日插電嘅時候？ 執電到咁嘅時候，發現 又幾 好喎、 啊， 就繼續留啦。 講嘢都想 ban 啦，都近嘅啦，近嘅啦，近嘅啦。你真的不是的，即是呢因为见到一些嘅造星的朋友都电乱舞，因为我自己是天生乱，咁就咁我又未试过电乱舞，天生乱又电乱舞好似好奇怪㗎嘛，跟住就走去试下，跟住电咗出嚟嘅效果几好，咁就 keep 住留啦，就留到依家啦， 係 啦。 难唔难打你囉，通常都会问。 都系都系。 难唔难打你，其实都唔系好难，因为我瞓醒已经系咁嘅头嚟。系，跟住即系炒松佢，就可以变翻蓬松啲咯，系啦。但系其实难唔难打你都真系唔好难嘅啫，其实。 咁你觉得即系最后出嚟嘅效果，头先你话可以令到人哋可以 focus 喺形象上面啊，嗰一样嘢系咪都真系特别个 MV 出咗之后，你自己觉得？ 都系嘅，我自己都觉得，因为好多人都会，哇！這个爆炸头，即系佢哋可能第一眼睇嗰个就系、是，哇！有个爆炸头喺度。咁其实某程度上我都觉得都啱，同埋咧好多时喺office 入边咧，喺环球嘅同事，大家都会啊，這个头得意啊，都会整我头，系都会即系摸下我的头咁样。我都觉得系一个好成功嘅一个造型嚟噶。 同埋喺走廊尾見到就阿 Mike 喺度啊，咁啊你拎唔到我話你聽，有人要揾你嘅話， 同埋有個新花名，我可以叫爆炸頭咪咁樣， 爆炸咪咧就叫， 啊 OK 喎， 多咗個字啊，爆炸咪， 就簡稱爆咪， 好難啊。咁啊，另外咧，係咪你都仲有另一個特異功能，發現到自己都有？ 係，仲有另外一個特異功能就係、是、應該係由細到大都係咁嘅，就係咧，我可以瞬間令到空氣靜止。因為由細到大咧，無論即係一大班朋友喺度嘅時候咧，永遠去到我講嘢咧，都會突然間咧，我講完之後大家就唔接噶啦，突然間就靜咗，係唔知點解嘅，係啦，我都一路由細到大自己同班朋友講嘢都係咁樣，所以咧我有個花名叫做話題終結者， 話題終結咪。 我都未试下特登唔接佢，睇下佢会有咩反应。 冇够嬲，残忍啊！你啱啱又经历啲咁样打击，真系冇啦。我头先先讲完，但系好和谐嘅咁样。 但系因为你讲啲嘢即系太烂啦。 即系点？ 可能系啦，细细个都中意讲烂嘅，跟住之后讲讲下就突然间大家都唔好理我啦，已经。 我可唔可以试下邀请你讲一个烂嘅啊？因为我好想领略一下。系我嫌天气唔够冻。谂唔谂到啊？谂唔 谂 到？ 从前有三个虾，哈哈哈。从前有三个他，嘻嘻嘻。从前有三个呵，呵呵呵。 不如我哋介绍新歌啦。 啱啱嗰下好自然啊！大家感受到那个威力啊！ 其实我佢讲完哈哈之后咧，我就谂住佢之后会点咧，跟住我开始讲嘻嘻 同埋 呵呵呵嘅时候，其实我开始有啲期待，我期待佢会唔会继续有其他唔同嘅啦啦啦、叭叭叭啊咁样，但系当佢冇同佢自己放弃嘅时候，我突然间觉得有啲心酸。

哥哥都好想呵下佢咁樣，係啦。所以我估嘅就係你愛情路其實過往都真係唔算係咁如意嘅，係啦。 好驚佢即係 喊慢慢 講一個俾女朋友家暴嘅故事啊嘛。咁即係到我呢邊啊咁樣。咁其實可能真係新人啦，我聽佢嘅作品第一首啲同大家介紹自己嘅時候，都會令我好想揣摩一下你到底係一個點樣嘅人。而我揣摩嘅結果係你一個幾好蝦嘅人。即系同埋基本上都系不断被身边嘅朋友欺凌嘅嗰个状态啦。最紧要系我谂 Eric Cole 应该成日闹你嘅，因为咧你谂下第一首派嘅歌，你话派冰之歌，冰歌已经好惨啦。我觉得佢呢首歌个地位咧仲低过做冰啊。 系噶， 系啊，所以我喺度谂紧，你系咪即系可能你喺 Eric 嘅心中啦，又或者甚至乎你喺即系环球啊唱片公司同事心目中咧，都系诶佢咁好虾，梗系派一首有咁惨得咁惨，俾人虾到有咁惨得咁惨嘅歌啦咁样。所以我喺度谂咧，你系咪生活当中都应该系一个几好虾嘅人咧咁样？ 咁我揭咗你嗰个先啦，咁就爱情路上系咪比较唔顺利？我自己。的確都有啲嘅經歷係，即係都唔係幾開心嗰啲嚟嘅。試過就真係同一個即係一位女仔啦，咁就相處咗一段時間。咁其實期間大家都關係，我覺得都唔錯嘅。咁甚或是喺我嘅角度，我自己會覺得係可能係真係有啲親密嘅感覺添。即係大家會好。即係會接翻學接放學啊，係啊，跟住之後搭小巴會肩並肩一齊坐啊，有講有笑。甚或是試過過馬路，跟住即係扎家衣會啊拖係隻手咁樣嗰啲咧，係都 嗰種阿婆過馬路嘅咁阿婆鬼過。 我仲想話好青春添， 唔係都清嘅，都清嘅。 咁係啦，咁去到表白嗰陣又。表白嘅時候，咁佢就同我講，其實我哋可以做一個好好嘅朋友啊，係啦，係啦，即係有啲類似嘅經歷啦。即係嗰段時間自己都唔開心嘅。 咁但係因為我頭先都話呢首歌佢唱到好慘咁樣啦，喺你唱嘅時候，你咪腦海就會浮現呢個故事，定係點樣可以帶自己入嗰種好慘啊？但係慘得嚟，其實即係日子都要過㗎，有呢一種咁樣嘅氣質喺當中嘅。 係啊，其實。呢首歌唱嘅时候都真係个心会浮现呢一个故事出嚟、当我唱呢个故事出嚟嘅时候咁又暗返起嗰个感觉多啲。 佢而家都好似有啲暗返佢暗面啦咁开始。 我觉得我哋两个好衰係咁撩人哋啲伤心嘅往事。我哋讲返新歌啦。 係就阿琼好啦咁阿琼啱啱估嗰一样啦会唔会真係喺你由细到大啦可能係真係去到你身边朋友或者要出嚟做嘢呀或者一啲做生意嘅一啲朋友都会觉得啊阿 Mike 都系一个既而話為嘅人，所以都幾中意恰你嘅喎，會唔會去到咁咧？ 尤其是同 Eric Cole 嘅相處，Eric Cole 由造星開始蝦你，一路蝦到今時今日咁樣。 我又覺得唔係喎，反而因為造星嘅時候，大家都話我係即係容易相處啦，即係比較臨善嘅一個人啦。但係佢哋即係好彩，身邊嘅朋友都冇話因為咁而去欺負我，同埋尤其是係 Eric Cole 啦，佢。我導師我成日都叫佢做 Eric Sir 係啦。咁佢其實佢當然佢冇恰我啦，但係佢係好幫我添。佢教我去好多可能待人接物啦，同埋我錄音嗰陣咧，佢好多嘅嗰啲音咧，成日都會好震。咁其實咧，佢就話叫我唔好震咁多。不過咧，我嗰陣又控制唔到啦，係啦。咁好多時咧，唱嘅時候一錄音咧，一過麥咧就會好明顯。好震嘅感覺，咁嗰陣佢就佢其實唔係鬧我，佢好認真咁同我講呢啲位置你要再控制得多啲，咁如果唔係咧出到嚟咧聽就會好震好震，咁聽得多就會覺得好煩，咁佢係好認真咁同我講嘅嗰陣，咁所以呢個我自己之後翻去繼續落苦功去攻，即係去。控制佢嘅時候，咁我就知道啊，呢啲位置要控制得好啲。 你哋係用佢叫佢唱翻我不如， 哦、都得。 你睇就我不如咧，你用翻冇俾 Eric 修飾過嘅嗰個震嘅效果嚟。 會 係 點樣樣？係 點樣 啊？不加修飾嘅。 係 好。我不如一個人，我卑微像一片塵。 哦，我明啦，係啊， 我都明白， 係啊，係啊。再比較之下就會知道佢講嗰種。點樣要收翻咯？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啊！ 咁其實嗰陣時完咗即係比賽嘅時候，去到而家出道啦， 中間呢一段時間係咪其實都就係好多機會同即係 Eric Kwok 佢去接觸啊，或者跟佢去即係了解音樂再多啲嘅嘢咁？即係中間呢段時間點樣裝備嘅有冇？ 呢段時間其實我自己會有好多嘅一啲嘅自己嘅準備啦，例如去練歌啊，練，因為我有少少樂器都係自學嘅，咁啊 keep 住去練習啦。咁同埋呢段時間就最多謝嗰個人真係 Eric Sir， 因為點解咧？其實我入到環球呢個機會咧，都係因為 Eric Sir 嘅，係啊，因為我仲好記得就係造星嗰陣即係總之有個回合啦，我就自己病咗，咁但係嗰啲我都好自責，點解嗰個 moment 先會真係病嘅咧？咁但係。冇辦法啦，就係病咗，影響咗個表現之後咧，咁去到出街嗰日咧 ，Eric Sir 就出咗個 post 就去澄清翻，哇！阿 Mike 其實嗰日病咗，咁仲讚我平時唱得好好添，咁嗰下我其實我係即係好感動啦，我個人係，咁我嗰陣就同 Eric Sir 講就話，如果有啲咩我可以幫到你，或者你需要到我嘅時候，咁我一定冇問題，一定去全力以赴，咁。其實我當下嗰個初心就是啊，幫下 Eric Sir 唱 demo 或者去跟佢學習下音樂，其實都好心滿意足噶啦。咁之後佢就同我講就話：阿 Mike， 我想帶你去見環球嘅老闆。我係呆咗，係啊，跟住之後 ，Oh my God！ 我竟然有呢個咁嘅機會，係啊，所以當日去見 Eric Sir 同埋見 Duncan 嗰陣，我係好緊張，直頭係唔識講嘢咁滯咁。Eric Sir 都好好就係，放鬆啲得㗎啦，冇嘢㗎啦，咁所以一年嘅時間其實即係我都真係好多謝 Eric Sir， 即係我有夢想成真嘅機會都係因為佢，亦都因為佢我先可以認識到我係第二位伯樂啦 ，Duncan 啦，咁好多謝佢兩位啦，咁同埋呢一年最多就係同 Eric Sir 接觸去講呢首歌啊，喺音樂上面嘅嘢啊，其實所以。在呢一年入面我自己真係好衷心好由衷去多謝去感謝佢真係。 已經攞獎咁樣多謝 Duncan 啊多謝 Eric。 俾個 test 大家呢一個訪問阿 Mike 講咗幾多次 Eric Sir 我哋所說。唔係咁但係聽得出即係而且我對佢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前輩咁樣啦。咁啱啱你話因為喺過程當中有機會跟 Eric Kwok 去學一啲即係音樂上嘅嘢學特別係呢一首歌。咁佢有冇都同你即係去一起去聽除咗嗰份詞之外其實今次因為佢都有份作曲。曲嘛，即系曲上面点样样去听，点样聆听？喺你唱之前要做啲咩功课？佢有冇都俾一啲 tips 嚟 guide 你去做呢样嘢？ 哦，有。佢问我咧就话，公司俾咗首歌你听未？我话我未啊，我未收到啊。跟住我静静鸡声俾你，你听下先啦。咁我第一次听完之后，我其实我成个人起晒鸡皮嘅。哇，我系超中意呢首歌。跟住佢话你要记住呢一个感觉，记住呢、這、一个。依家起雞皮嗰種感覺，跟住之後將呢種感覺帶入去你錄音室嗰陣、去唱嘅時候，你就要諗翻呢一種咁令人起雞皮嗰種感覺去唱，咁你就會唱到嗰種感覺出嚟嘅。即係我自己比較少喺錄音室度唱嘅之前，咁真係發覺原來自己唱 live， 因為我好中意唱 live 嘅，咁、自己唱 live 啦，同埋唱錄音室其實嗰個分別係可以好大。原來喺錄音室入面要好多嘅控制啊，好多嘅一啲嘅好細微嘅嘢，都要做得好足，要做得好靚，出到嚟先至會好聽。如果唔係咧，稍微有少少嘅唔留神咧，咁可能自己嘅一啲嘅狀態或者自己冇刻意去 hold 得住佢咧，咁嗰件事出嚟個效果可能就冇咁好。咁同埋發覺自己唱得多 live 咧，原來一入錄音室嗰下咧，個會啊我把聲。咁樣嘅，好有一種好唔習慣嘅感覺啊，好係啊，所以呢個都係自己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經歷啦。 咁最後咧仲有一個 MV 啦， 係啦， 我真係 都係睇 Eric Sir 啦，係啊，佢今次都做導演咧， 佢覺得自己雙鳳啊，係咁俾人講咁嘅嘢。 我開頭以為自己揦埋口面就係唔開心，係啊，跟住佢話唔係你即係。就是唔開心都可以係即係放鬆啲嘅樣，即係咁，所以佢話：你盡量可能同只狗傾偈，講下你啲唔開心嘅嘢啊。咁其實會好自然咁流露咗你嘅一個唔開心嘅樣出嚟。咁係因為我一開頭成日都好用力去做所有嘢，唔開心啊，唔開心，打埋口面就以為自己唔開心咁樣。 太用力啦， 係啦，就好似太用力咁。咁佢都係好俾呢方面意見，都真係好好，我覺得。咁我就我當。我哋只狗叫 Coffee 啦，同阿 Coffee 傾偈，當同佢真係，依家帶你去遺棄佢啦， 咁樣係啊，咁樣係啦，係啦。 用個好歡欣嘅語氣咁講嘅。 對唔住啊，對唔住，我依家要養你唔起啦。咁樣嗰啲嘅語氣，真係好似同佢講嘢，同朋友講嘢咁樣。跟住之後，令到拍出嚟嗰個角度就會好自然，就會冇咁用力啦。係啦。 我都覺得其實個 MV 咧睇到演技啊，因為有幾幕咧係你個大頭要即係影住你個大頭喺個籠出邊望住。只狗送咗只狗入去嘛，但其實佢有啲角度攞到咧，係唔知狗唔知道到底你喺籠入邊定係只狗喺籠入邊，你明我講咩？ 我明白啊，最尾嗰度啊嘛，係幾好嘅 design 我覺得。 但係其實見到你個表情嗰種傷心、嗰種無奈咧，我覺得真係做得好好，我自己睇到都有少少眼濕濕啊。咁主要可能因為你遺棄狗啦，即係嗱，我哋唔可以遺棄動物㗎，即係咁樣。係 啊 嘛。咁但係拍完之後自己睇個成品有咩感覺先？ 好感動啊！睇下睇嘅時候好。個情緒好激動啊，好似等咗咁耐，即係個仔終於出世咁嘅感覺啊，係啊，同埋都勾起咗自己好多好深刻嘅當日喺片場好深刻嘅嘢，即係好似啱啱我哋即係好似啱啱你講最後一幕啦，其實真係我喺個籠入邊度拍嘅，即係我自己嗰下好深刻就係因為我要帶佢去狗場，跟住去遺棄佢啦，咁但係咧。去到嗰度嘅時候，我唔捨得佢，我自己入埋去個籠入邊去攬住佢。但係嗰幕係去到最後，佢都會俾佢係俾另外一個人去領養帶走咗，係跟住得翻我一個人喺個籠入邊。其實即係好特別啦，第一次喺個籠入邊拍啦。咁同埋咧，好個感覺好似就係全世界都遺棄咗我咁，連埋我曾經養過嗰只狗都遺棄埋我咁樣，嗰種感覺好好強烈啊，係啊。 即係話就話係要帶隻狗去俾其他人領養，但係感覺上好似連隻狗都離開自己咁樣，即係一種調翻轉嘅感覺咁。 深刻嘅感覺。 係啊，即係俾全世界遺棄，係啦，正所謂俾世界遺棄不可怕。係今年第一年做新人，第一首歌我不如啦。哇！而家啲音樂節目真係個主持咧，真係好 cheap 啊！真係係咪其實成年即係譬如派歌啊，唔同嘅啲活動啊，啲宣傳都已經排到密密麻麻，好快即係之後又會有其他唔同風格嘅新歌同我哋見面，定係點㗎？今年會？ 咁呢方面就要我自己希望就當然可以多啲嘅唔同嘅嘗試咧，自己作出。咁但係嚟緊歌上面嘅風格，我都係覺得留翻俾問一問公司啦。係， 咁我哋一間問下佢公司啦。係，因為我哋今日嚟到佢公司做訪問。 直接問啦，係嘛？逐個逐個問，由 reception 嗰度開始問。喂，你知唔知阿 Mike 今年點啊？咁啊，係嘛？逐個逐個問，問到入邊嗰間房係咪諗住？ 問到去登勤嗰度為止，登勤我哋嚟啦。 系啊，咁啊，但系大家可以留意啊，今日为大家隆重介绍呢位今年2021年咧环球嘅新人，佢嘅名字啊，曾比特阿 Mike 嘅，由佢第一首嘅个人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我不如》啊。 系啊，佢仲有个花名叫爆炸咪啊，大家认得佢啦。 系啊，今日再次多谢 Mike，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多谢晒。 我不如过街老鼠，人人亦是个判官审判我坏处，令你羞耻有余，如果抱住谁都叫住。我不如野生箭猪，时常亦令你刺伤丑化美丽公主，比赛幸福你会输，最坏评语我外形沾污你眼珠。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只惹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不吸引。你不如快赶我走，长期被热风冷嘲可以怎去忍受，因我被取笑够，这怪兽都感到荒谬。你不如养一只狗，便宜地令你每

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我有啲惊讶轩仔所唱出嗰种嘅沧桑同埋年代感啦。咁其实头先都有讲过话，大大话话都有成四五个翻唱版本，有另外一个版本我都印象好深刻嘅。咁即系旧年咧，艾怡良同梁静茹为咗声援跨地区嘅同志婚姻，重新翻唱咗呢一首嘅作品，嗰、那个名称《漂洋过海来看你》。头先讲到艾怡良啦。咁我一路都话啊，真系一个天后级嘅实力派嘅歌手嚟嘅，好开心啦！咁佢都有新嘅作品推出。 你懂我不说的，都是最重要的，那些经历过的都很值得，不再喧闹活着。是真的长大了，不瞒你说，我想你了。都转身了之后，我还在倔强什么呢？能让你说我的执着都是迷人。我是否还值得被爱一次呢？多难过我都不准再对谁提起了。你说我这个人啊，也不那么迟钝，会无视这世界对我那么宽容。承受我都不能假装我很快乐，你说我这个人怎么听不进去呢？只是寂寞惯了。 一个女仔的心事的故事，来自电影《我没有弹的那场恋爱》的主题曲，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这个人》，曲词都有艾怡良自己负责。想讲的就是人大过之后是会觉得寂寞很难挨的，但有时候会觉得我宁愿自己一个享受这一种的寂寞。 两个人的旅程该独自完成了，寂寞是我和你慢慢告别的，哭到累了活着，想要你的开朗，我的笑容是想起你了。然后没了之后，在哪里过得还好吗？想要你说那些时刻你都没忘了，我是否还值得被爱一次呢？ 哪，只是寂寞惯了。 最后那句歌词只是寂寞惯了，我想其实就是这首歌的点题的作品。有时自己宁愿一个人都不想屈就在另外一个人身边，简历艾怡良作品《我这个人》。之后继续呢都是女歌手啊，不过我觉得这个女歌手这首歌有点特别的，她是刘若英。以前听开她的作品都有种温暖在当中。 我看见你疼痛的身体，我感觉你身体在老去，而岁月回不来，而时间在追赶我们残喘的那些爱，那些爱以下坠的方式在退。对着未来前进，在逆向中到站，才终于能解开下一阶段更多谜团。他在等待答案的到来，你会离开这片喧闹的海岸，选择去相信某天孤单单的我也会离开，朝你而来。 刘若英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黄金年代》。头先话咧，佢嘅歌以前都有种温暖喺当中，不过呢首歌有啲寒嘅感觉。 是多么的幸运，我感觉我身体在老去，我拥有过精彩，也确实活过来属于我的黄金年代。他在等待我凯旋归来，我会离开海岸，我会离开大家给我的疼爱，我选择去相信某天你在那一段正在等待我的到来，我会拨开这团片刻的灰暗，我会解开生命给我的试探，我选择去相信某天我们在那一段有些交换，一路走来的黄金年代。 曲词都有位台湾天后级御用的才子 Hush 作品。最后一句歌词讲到话，我感觉我身体在老去。简历刘若英最新作品歌曲名称《黄金年代》。阿琼就觉得呢一首歌其实系几得意嘅， 因为成首歌的主题呢是讲接受自己优雅地老去这件事。而曲词负责的 Hush 都说，其实这首歌写的时候是因为自己身体上有些痛楚。咁就有一种啊死啦，我系咪老呢？我系咪有啲嘢身体上嘅一啲退化系不能抗拒嘅呢？嚟自嘅就系呢一种嘅惶恐同埋不安底下所写出嘅呢一首作品。而呢一种嘅担心咧，摆咗喺刘若英佢嘅歌词当中啦，即系摆喺佢嘅口中所唱出嚟嘅感觉咧，就更加嘅优雅咗好多。因为其实当而家个个都话啊冻龄美女啊冇老过啊二十几年嚟感觉上好似冇任何岁月嘅痕迹啊，咁但系我哋都知道其实嗰样嘢系好难好难做得到噶嘛。真正一种自然嘅状态，应该就系要接受自己会优雅地老去，会喺老变老成长嘅呢个岁月当中，有一啲新嘅得着同埋一啲新嘅学习。之后咧就系 Hush 自己嘅作品，呢一首歌咧就系想话俾自己听，有一啲进步咧系要学习嘅。 一直相信，也常想起，我想要的其实不远。明天的太阳应该很美。假如一切都将告别。我情愿从来不后悔，今天之前尽可能喜悦，爱过的脸，去过的地点，受伤的钱，紧抓的时间，我想我应该练习说再见。生存所需的收敛，像无我的睡眠，忘记感觉，睡醒再迎接下次深夜，再一次机会。都将告别，我情愿从来不后悔。今天之前尽可能喜悦，练习说再见。 主唱有 Hush， 其实曲词篇都是他自己负责的，监制叫做有心思，歌曲名称叫做练习说再见。刚才说 Hush 在乐坛当中除了是天后御用的创作才子之外，另外一件事就是他是不受性别定型所限制的非常之有才华的音乐人。只有这一位呢，我想他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呢都是不受性别定型限制的一位 YouTuber。 大家都在努力做自己，我做我自己，无需为谁努力，你努力定义但自己全都是想象，从来不是你，你的造型变成秘密，你的美丽人人遍地，别哭别自我怀疑，要倾听你的心， Be free。 不知道有几多的香港的观众都看过这个 YouTuber 的作品啦，他叫做钟明轩。 睛，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不确定能成为什么。如果我终于能为你说些什么 ，Be free。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感到自由。 估计唔到啊，佢出专辑啊，同埋非常之厉害嘅金曲级数嘅班底。 大家都在努力做自己，我做我自己，无需为谁努力。你一直相信的自己，全都是谎言，从来不是你。你在心底藏了秘密，你说人心充满恶意，别哭，面对冷暴力。 好似呢一首歌嗰个名称，当我说真话的时候，我感到自由，系揾咗陈珊妮嘅。另外仲有郭大为啦，咁系同徐佳莹合作开嘅填词人，帮手做咗其他嘅作品。 我曾经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不确定能成为什么。如果我终于能为你说些什么。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呢首歌当中嘅一样啊 ，Be free，be 自己。